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中国杂志和英国报纸批了特辑。中国香港杂志《国际联系》7月1日登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刊载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美国对朝敌视政策等文章。英国的三月路线报7月1日登出金日成同志照片，载文揭露了美国作为朝鲜战争挑衅者的真面目和天怒人怨的野蛮行为，还谴责了美国执意拒绝同朝鲜缔结和平协定，反而疯狂进行核战争演习。